罗林叔和小池两翼还住在老地方，何峰熟门熟路地翻进窗，彼时罗林叔正在焦头烂额地看文件，听到身后摆件轻动的声音，回过头来，见来人瞠目结舌。何峰取下帽子，低声说：“ 是我。” 罗林叔扶住桌角，什么话也没有说，立马去锁上了房门，拉紧窗帘，才回到何峰身边。他握住他的胳膊，他眼眶微红，极力控制着眼泪不让自己变得失态。 你还活着，你果然还活着，我一直派人在找你，你去哪里了？ 何峰并不想将那些经历与他诉说，也没有心情与他慢慢寒暄。 婉芝在哪儿？ 那个女人藤田青也找了个替身带他死，这也是我的暗探查出来的，他被藤田青也带回日本了。 藤田青也呢？ 不清楚，我们两家已经彻底决裂了。 他的家仆说他们来了中国。 也许吧。 你能不能帮我查一查？ 你还对那个女人不死心？ 她是我的。 我不会让你再去找死。 罗林叔退后两步，虽不知他这两年多的时间发生了什么事儿，但这阴直的眼神仿佛变了个人似的。 你已经为他两次涉险。 何峰转头就走，罗林叔跟上去。 站住，你上哪儿去？ 我自己去找。 你能不能清醒点儿，非要为他再送命？ 不用你管。 等等，我只知道藤田美知现在在南京，没听说藤田青野和谢小姐的消息。 谢谢。 你小。 未待他说完，何峰拉开窗帘跳了出去。罗林叔站在窗口看着他翻走的身影，心痛的扶额。 你小心啊。 藤田美知在电讯科工作，每天都有车来回接送她，人多眼杂，并不好下手。何峰跟了她两天，终于在她中午单独去买蛋糕的路上将人截住。藤田美知被他按到死胡同里，何峰戴着帽子掩住面，可只需一双眼睛，他便能认出来这个朝思暮想的人。藤田美知被捂住嘴，发不出声来。何峰卸了他的枪，将他反按在墙上，才松开他的口。 青野哥哥骗我说你死了。 何峰的力气太大了，藤田美知挣脱不了，放弃不畏的扭动。 你怎么还不死？你这么长时间都哪里去了？ 你二哥呢？ 你找他干什么？你是找谢婉芝吧？哦，不对，是藤田婉芝。他被哥哥改了名字，还改了国籍。 何峰听到这些字眼联系在一起，顿时暴躁起来，摁得藤田美芝脸颊与墙壁摩擦的生疼。 他们在哪儿？ 就不告诉你。哥哥带着嫂子打仗呢，还生了个孩子。嫂子有孩子就舍不得死了，心甘情愿待在哥哥身边。你慢慢去找吧。 在哪里打仗？ 我怎么知道？不断转移呀，一会儿到这儿，一会儿到那儿。可他现在在河北，你去啊。 何峰松开他，转身就走。藤田美知扑上去缠住他。 他都死心塌地跟着我哥了，你还要去找他干什么？他到底哪里比我好？小赤裸，我爱了你十几年，你眼睛瞎了吗？为什么看不到我？ 何风一掌按开他，藤田美枝抱住他的腿不放，从他腰上夺回自己的枪对着他。何风横掌轻轻劈向他的手腕，将枪打下收了回来。 好好读你的书，不该涉足战争。 藤田美枝手腕剧痛，闻此心中酸楚，眼泪控制不住的倾泻而下。 都怪你，是你逼我的，你杀了我父亲，你骗我们这么多年，你一直都在利用我家的关系接近军部，小赤龙啊，不，何风，我好恨你，可是我也好爱你，我还是忘不了你。我到底哪里不好？你为什么不肯喜欢我？ 他死死地扯住他的衣袖，何风甩开他离去。何风没有理他，消失在港口。在中国的日本军官太多了，遍布各地，因为藤田美枝的一句话，何风就真的跑到了河北。鬼子实行三光政策，即烧光、杀光、抢光，大规模扫荡，凶残的屠杀平民，无数个村落被洗劫。何风听说有个长官姓藤田，他遇到一支八路军部队，连问了好几个兵，得到的答案都是不清楚。于是他跟着部队一起打，可战争不是一朝一夕之事，你胜我败，你败我胜，来回周旋，这一打就是一年多，一转眼已经到了1943年底。